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啦，頭先咧就講咗呢個教育界文革啊，就推翻呢個校本調查，就係要大石砸死蟹。 嗯， 咁咧就你見到今日咧，就算啲傳媒訪問啲家長咧，其實都啲家長啲反應 冇問題喎， 可圈可點啊，即係話 係啊，識得嗰個教師噶嘛， 係啊，又話佢係教得好嘅，同埋咧就學校裏邊應該知道學生邊啲係啱，邊啲係錯。 係啊， 呢啲咪香港人咯，我咪話 係啊， 一個正常嘅香港人就會咁講嘢嘅。 嗯， 係嘛？你話喂討論。點解唔得啊？係嘛？你咪起碼佢知道，如果係錯嘅，咪話俾佢聽錯咯。 嗯， 係港獨係唔錯嘅，咁咪錯喺邊咧？咁咪話俾佢聽咯。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係一路咁樣揦開去咧，香港嘅政局咧係冇辦法停落嚟嘅。 唔係同埋咧嗱，今日啱啱就見到 Now 嘅報導，就係話而家被查，即係被 DQ 咗呢位教誒呢位教師啦。其實他是沒有教到那科的， 他是準備的教材，應該 是純粹準備的教材，就是因為純粹是因為他 是被認為是熟悉時事，所以呢就應同事的邀請，就在其中言論自由的課題裡面準備這些這樣的教案，包括工作紙和相關片段。即是他自己本身就是講呢個言論自由問題啦，其實就話全年23節裏面只係佔咗其中兩節嘅啫，其中就包括呢啲咩即係嗰啲咩解仇咩化解仇恨嘅課題啊，伊斯蘭國北韓問題，即係其實佢嗱你諗下公唔公平啦？嗱一個人 即係如果你話講言論自由係嘛？言論自由嘅課題，你必然係敏感嘅喎。即係如果你係講呢一個生活教育科嘅話，你又要接觸時事嘅，咁你自然就要接觸其實而家當下社會最敏感嘅議題啦。喂，如果你講言論自由，更加應該教啦，因為基本法嘅教育嚟噶嘛，基本法教育嘅一部分嚟噶嘛。係嘛？雖然而家我哋見到，我哋已經知道就係喺通識科裏邊講緊，即係基本法賦予我哋嘅權利咧，呢一 part 咧，嗰啲咁樣嘅撕裂白色喺度減緊嘅啦。咁但係事實上基本法係有噶嘛，係嘛？如果佢係行使翻呢個基本法權利，去教翻基本法入邊所賦予嘅權利，咁有咩問題啊？ 咪同埋最荒誕係咩咧？你睇翻今日記者會裏邊咧。大家記住啊！呢啲係港英年代 train 出嚟嘅 A.O. 嚟嘅，包括常任秘書長李美常，同埋教育局長楊潤雄。喂，大佬，佢連一個乜嘢叫程序公正都唔識啊！其實，佢話李美常話根據教育條例賦予嘅權力監察老師嘅教育質素，若當中教師並非適合及適當人選，或人員不再稱職，便有權取消教師嘅註冊。嗱，呢個就等於係選舉主任。DQ 一樣，個法例係咁寫，因為呢個殖民地體制嚟嘅其實。但係過去點解咁多年都唔會用咁嘅方法呢？個原因唔係話因為避難啊，而係你咁樣嘅話，你就會直接破壞到成個喺教育裏邊嘅一啲核心價值啊嘛。就係你係唔係都用呢個教育條例賦予嘅權力？總之你認為唔適當，你就可以取消佢註冊。 咁所以佢而家咪話合法咯。 係嘛？點解唔用咧？以往殖民地體制就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我哋叫做獨裁嘅權力咧，就係 reserve 個 power 喺政府嗰度攞嚟對付左仔嘅。當年係，即係話嗰啲左仔喺台，如果你話講散佈呢個咩鄉島，一早要拉曬啦，係嘛？當年 係啊， 嗰啲培橋啊，嗰啲一早拉曬啦，係嘛？曾玉成嗰啲坐緊監啦，應該係。如果用翻李美常所講嘅標準啊，所以我就話而家仲撲街嘅殖民地就係咁嘅原因。係乜？你唔好以為你咁樣講咩叫有法可依啊！任何嘅法例，你要知道呢個係殖民地體制嘅殘餘，呢啲咩煽動叛亂罪啊，呢啲教育條例啊、社團條例啊、公安條例啊，全部都係 reserve 咗個 power 喺呢個政府裏邊嘅。但係連英國老年代啊，都唔會隨便動用呢個權力。點解？因為你一動用嘅話，係有個政治後果嘅。個政治後果就係咧，你會令到教師。同個政府存在一種敵對嘅狀態，呢種敵對狀態最終受害嘅唔係你李美常本人，因為你哋啲仔女唔會喺香港讀書嘅。楊潤雄啲仔女唔會喺香港讀書嘅，好似喺澳洲嘅係咪？ 係。 最終受害嘅就係香港市民、香港嘅家長。你諗下呢件事，我當你大石砸死蟹之後，大部分嘅老師都會覺得教育局嘅決定係絕對係錯誤嘅，呢種政治掛帥嘅方式對老師進行政治迫害。好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困，那是怎样呢？消极抵制、是吗？你要我教这个什么国安教育、我就照上堂在那里这样读、是吗？用什么我讨论一句你又说我反对国安教育、 是啊，就叫你背吧，回背了就行了。 我是教师，我录了他之后按制播出来、你要查你就查吧，我给你看吧。 其实放上 YouTube 都可以， 一句都没有讲错了，是照读的。 是 啊， 就是这样咯，是要变成这样的地步、已经是。 如果你是没有。 喂，大佬，你是党化教育，你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现在香港就是党化教育、就是要用党的指示去进行政治教育。你又不是、你跟我说什么依法教育则例、你回去自己看看镜子，我都为了感到羞耻，这些港英政务官、真是的。大佬，为了这么少少钱，大佬扭曲自己的人格，扭曲自己人性。你怎樣面對你自己的同事，你認識的人呢？大佬，以前港英年代的政務官就是天之驕子、因為港英年代從來沒有逼他們去做一些這麼噁心的事，現在就是做完噁心的事出來，還要六八九躲在後面，他們出來擋我要、全部都是，是不是？還要將件事黑的講做白，就講自己怎樣迎難而上、就算呢啲人我認識嘅，我都覺得好悲哀咯。其實真係錢係咪真係咁重要咯？我覺得真係，即係我真係諗唔明，真係係嘛？呢、這個教育局楊潤雄話：小學五年級去做咩討論？我哋講緊嘅一個小學五年級嘅學生、去討論香港前途問題， 去討論我哋社會應該點樣走落去嘅問題。我想問點解唔得？ 梁振英啊，嗰陣時有人問佢啊，佢引述啊，有嗰啲咩細路五歲啊，已經問佢咩夾咩誒將來有冇地啊起樓嘅問題。 係啊係啊， 五歲添啦， 佢自己引述嘅係。 佢自己引述嘅喎，係嘛？都有細路五歲，唔係五年班啊，五歲啊，係讀小學一年班都未到嘅年紀嚟，應該係嘛？喂，已經識得問你，喂，將來有冇土有冇土地起樓啊？喂，嗰陣時你都唔嫌人哋五歲，你問乜鬼嘢啊？你個老筍都未生嚟啊？係啊？ 點解由你去討論啊？你咁樣去答 好咩論啊？我話有地就有地啦，咁樣樣。喂，你仲要引述佢喎、啊？珍兒仲知攞上出嚟講喎，係嘛？乜都係你講嘅，輸打贏要。 我覺得嘥氣啦，我覺得即係你要指意點解話香港嘅崩壞係由呢班咁嘅賣港賊開始咧、啊？你以前控制呢個權力呢、這個。法律賦予的權力呢其實是控制在這些的公務員手上、 嗯、 如果這些公務員是站硬不肯妥協的話呢無論黨媒怎樣動呢他實際上只是在吵而已、是做不到什麼出樣的但是你想想這些楊潤雄、李美常這些這個林鄭的外將就是直接林鄭去指使他們做這些東西、 嗯、 那你想想直接受害的其實不是這些公務員、啊、直接受害的包括你以為那些、黃絲家長、啊、當然不是啦是全香港的家長無論是社工、醫護我說教師現在這種香港文革這樣去對付和理非 的手法好了 當護士大量流失將來在急症室幫大家打點滴、啊、叫做打點滴、啊嗯那些就是內地護士的時候你想想受害的是誰咯、 嗯、 是吧如果我是護士你這樣迫害我我為什麼要留在香港先、 啊是啊、 我是護士我一申請移民哪裡都接受了已經 是吧即時可以搞定根本是醫生喂大佬全世界都缺的這些人 是吧你就迫害咯這樣、嗯、好了教師我就說很多人說哎慘了沒了份長糧工作坦白說現在很多教師已經是合約制根本亦都冇所謂長糧，係個 MPF 嚟嘅， 係啊， 亦都唔會有呢個 defined benefit 嘅呢個 公務員都要三加三啦，好似係嘛？ 係嘛？好話俾你聽，好快，唔使好耐，而家今年財政赤字3000億，累積三年，香港嘅財政盈餘將會消盡， 係， 然後跟住就會回復翻2003、04梁錦松嘅年代嗰陣時，資源增值開始，公務員。減人工、裁員、法定機構入職、減入職點， 嗯、 全部會發生曬噶啦，跟住就已經係。咁、嗯、到時咧，這個就係叫做攬炒啦，真係。 係。 就會令到咧香港進入一個更動盪嘅局面啦，因為一方面政治迫害，另一方面 cut 人工、cut 人手， 嗯， 兩邊嚟噶，你唔好以為淨係一面啊，而家。 係啊，你而家你咪見到咯，其實你而家所搞嘅咩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嗯、你貼錢俾人係嘛，叫人哋唔好炒人。而家啲大企業邊度睺你嘅啫？係乜國泰唔睺你，匯豐唔睺你，好多大企業都唔睺你嘅，其實係。 喂，事實上冇得睺、啊。你問我國泰大佬，你睇下其他航空公司係咁炒，係咁炒，係 啊， 係幾千幾千咁炒嘅。 係啊， 喺正常一個咁嘅時候。係嘛？實際上個政府應該就調翻轉咧，就係唔好搞咁多嘢、 嗯， 因為已經係一個疫症裏邊，係令到個社會嗰個嘅無論消費意欲啊，無論係嗰啲嘅中小企業啊，甚至大企業都好咧，已經係失敗得好緊。 呢個叫不折騰啊嘛！但係問題就係、是、阿嗱呢個唔淨止係林鄭啊，佢主要佢老細啊習近平咧，佢就覺得呢個歷史嘅機遇嚟嘅，有啲嘢而家唔搞幾時搞咧？係咪？咁佢係咁樣諗嘢嘅喎，佢係。 啊，調翻轉諗嘅。 佢係調翻轉諗。 即係點話？你撲街就等你更撲街啲。 唔係，咁你而家咪趁亂咪即係混水摸魚咯。 嗯。 係嘛？喂，你嗱，其實點解佢要強調？點解要佢落嚟香港就搞場呢一個叫做係檢疫大龍鳳啫？嗱，佢而家去做好多嘢啦，就話俾你聽。嗱，其實唔係中央關照你咧，你都撲街噶啦。其實係。咁所以咧，嗱，即係我哋而家喂。我一方面你要搞檢疫，又幫你抗疫，咁同時間，喂，咁你國家安全呢樣嘢係咪應該縮下手啊？做啲嘢啊，咁樣樣。其實佢販賣恩情，佢後面嗰 agenda 就係咁啊嘛。如果你唔係佢唔覺得你欠咗佢嘅話，點解佢要喺你國家安全上面還翻俾佢啫？ 嗯， 佢係咁樣諗嘢嘅喎。 即係話咩啊？即係以前由呢個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到沙士，到呢個武漢肺炎。如果冇祖國支持，你香港人食屎啦咁啊！ 不嬲都係咁做嘢噶啦，喂大佬，咪但問題就係話佢唔嫌悶啫嘛，佢淨得一招啫嘛，其實係乜幾十年嚟都冇進步過噶， 同埋啲招數咁都唔 work 啦，係嘛？ 唔 work 噶，咁但係 點會去檢測嗰度殺氣騰騰咧？就是、香港人已經睇穿咗啦， 係啊， 唔去做啦嘛，所以佢咪殺氣騰騰咯，佢做唔到恩主嘛， 係啊， 咁做唔到恩主，你頭先讀嗰劇本就唔得噶啦噃， 咁、啊、但係佢死都要做。因為佢冇第二條劇本可以俾你俾你整出嚟啊嘛，佢冇彈性啊嘛，係咪不斷咁啊翻炒舊橋，然之後同你講呢個習近平新時代， 新咩時代啊？我覺得、啊、基本上佢又捉你香港人痛腳，你以前咁高傲係嘛，睇唔起我哋，好啦，而家捉你痛腳之後咧就搞衰你，就係咁啫，係嘛？呢啲橋段，我哋睇呢啲中意睇日本片嘅人都識㗎啦，呢啲橋段係嘛？咁隔離屋個女士咁驕傲咁樣，係、嘛？出入 lift 又唔睬我咁樣，咁、然後跟住就諗方法去攞個手機去拍低佢啲嘢咁樣、然後就去挟持佢噶啦，已經係係嘛？呢啲橋段大家都好熟噶啦，已經係 A V 橋段啊！ 嚇唔係喎，講緊日本偵探片嚟， 係嘛？偵探片啊， 係啊，日本呢個 N H K 大河劇。 唔係佢通常嗰啲，唔係如果你講嗰啲偵探片咧，有嘅，有啲通常咧喺校唔係學校做校工嗰啲，成日俾人哋學嚟洗嚟洗去嗰啲咧。 嗱、某一日喺 咁啊，某一日就見到偷睇到有個教師咧，因為廁所就俾人哋封住咗，咁然之後喺後樓梯屙尿，咁然之後俾個校工咧就發低影相，咁然之後攞張相又挟持佢啦，係嘛？呢啲 呢啲係偵探片 咩？呢啲偵探片嚟嘅呢啲。 唉，我真係唔知啊！你講呢啲片我都真係未睇過，我睇嚟睇去都係木村拓哉啊， 係咪啊？ 保奈美啊嗰啲嘅，竹內結子都 扮嘢啦。 但係呢啲咁樣嘅挟持橋段咧。事實上亦都係咧，中共而家最常用嘅、對梵蒂岡如是1300万天主教徒， 係 咪又一樣攞嚟挟持咯？ 嗯， 係嘛？咁而家香港亦都係咯，咁樣咁，所以我就係話咧，究竟好多人話喂，咁點算咧？咁面對咁嘅情況，我就係話你如果認清一國兩制嗰個現實係咁樣咧。就好痛苦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講喺 Matrix 裏邊咧，你食紅色藥丸定藍色藥丸嘅問題。你如果係生活喺 Matrix 嘅世界咧，所有嘢都好美好嘅。你仍然覺得哦，一國兩制幾好啊咁樣。 你咪自己呃自己咯。 只要你唔去挑戰佢底線，咪冇事咯咁樣，係嘛？大家即係話不可逾越嘅紅線，你唔好跨過去，咁咪冇事咯咁樣。你諗下而家由2019年送中開始一路到而家。你諗下佢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係行得幾快行得幾遠嚟啦嘛？如果你話你唔挑戰佢底線就冇事，其實而家已經冇乜人出街嘅啦。其實已經係10月1日，我諗喺銅鑼灣集結嘅人，我諗都係百零人都唔知有冇添。我覺得即係普通市民，係嘛？已經係大家都被鎮壓到咧，都唔敢出去，甚至係因為限聚令一企喺度就已經派告票啦，根本。咁但係佢未停嘅喎， 未停過㗎。係 啊，佢未停過。 唔係佢而家佢諗嗰樣嘢就係一個道理啫嘛。佢覺得要震攝啊嘛，不停咁樣震攝啊嘛，震到你唔敢出嚟為止啊嘛。 咁事實上已經冇人出嚟咯噃，但係咁何來又要再震攝咧？ 但係問題 會唔會佢本身已經係變成一個癖好咧？中意放課之後喺度偷睇 嚇。唔係，但係問題就話官僚諗嘅嘢，佢自然有官僚嘅邏輯㗎啦嘛。因為其實你全香港只是講那個公務員體系裏面最龐大、最多冗員的官僚就是警察嘛。咁佢要證明自己有嘢做，證明自己有存在價值。咁佢真係上 阿低力仔都成十幾人圍住佢喺度睇報紙喎。 係啊， 你又有張相，你有冇見到啊？ 呢個就係好似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嗱就係呢個佔中之前嗰年，就係2013年嘅7/1。阿毛哥咧一個人就企喺中環度，咁咪俾幾廿個差佬圍住，一個人就被告呢一個非法集結。非法集結有幾多人啊？法例寫到明，起碼三人啦。但係佢一個人企喺路中間，然之後就俾幾十個差佬圍住喺中間，就話佢非法集結。咁好啦，正正就係因為一張咁嘅相，然之後觸發到當其時嘅戴耀廷。就構思呢一個佔中概念啊嘛，你記唔記得啊？係 啊， 就是、一件咁嘅事。 佢喺信報嗰度寫係啊。 係啦，就是、一件咁嘅事嚟嘅。咁而家 David 仔，我哋之前講嘅愚公移山啦，係嘛？佢而家真係愚公移山俾你睇喎，其實係，係嘛？佢而家真係一個人喺度睇報紙啫嘛，係嘛？嗱，佢咪突顯咗你成個警察 暴的荒謬咯，其實 他真的當了他是聖經裏面的 David 可能 是啊，大衛啊， 是啊，即係一個投石器去掟盲呢個眼可能會 啊， 咁但係冇辦法，我覺得即係呢個咧就係所謂攬炒格局就係咁。 嗯 ，once 你一啟動咗之後咧，共產黨就進入咗嗰個嘅自我毀滅嘅邏輯嚟嘅， 係 佢要不斷去尋找新嘅敵人啊嘛。 嗯。 如果他不尋找到新的敵人的時候，他怎麼 justify 他這些激進行為呢？他政權的激進行為， 嗯， 那你一定要告訴你，敵人當然是亡我之心不死，這樣好啦，這個反送中之後就在教育裡面滲透我們搞我們， 是，所以也都同時間不斷地煽動仇恨咯，你經常以這個煽動仇恨啊，什麼煽動顛覆啊之名去告人，但其實最喜歡煽動仇恨那個就是個政權，是吧？你包括你看到很清楚的，喂，侵侵而家中招啦，確診啦，係嘛？最開心就係邊個？ 阿華春瑩啦，司馬南啦， 係啊， 係啊，仲有大陸小學生啊，你有冇睇？ 小學生都有啊， 係啊，小學生啊，大佬，大家應該幫小學生嗰啲翻譯成為英文咧。 你話小學生唔應該唔應該 唔好講政治， 唔應該講政治啦。而家你見大陸嗰啲小學生，咪就係個個 災落火全部喺度。喂，大佬咩人嚟㗎？我覺得人哋個總統中咗你傳出去嘅肺炎。然後你竟然全國在幸災樂禍，係咪？胡錫進第一日衝出嚟就都唔知幾高興，跟住我諗知道賴嘢啦，咁就而家扮低調，但係都忍唔住， 佢冇諗， 繼續派華春瑩出嚟打小掩啊，勾腳啊，喺度即係發表一啲咁樣，我希望美國人都有呢啲咁好嘅醫療待遇啦，咁樣。 唔係， 大佬咩人？ 荷里活都有啲人啦，即係其實都喺度跟機嘅，咩傻傻地嘅，即係包括個美國隊長又係咁講嘢嘅，即係大佬啊！即係當然啦，即係其實你侵侵而家你好得咁快咧，我覺得佢都有啲好彩嘅， 因為知道有解藥啊。 唔係佢人又搏命嘅，大佬三種唔同嘅藥咧 一齊拍， 一齊拍喎，大佬就係唔用你咁嘅雙黃清咩清黃鏈啊，係嘛？就係唔用你嗰只，哇！又用瑞德西韋啊，又用咩就打對類固醇啊。跟住又我唔知佢有冇用其他嘢，總之係三隻。 美國醫生就一定類固醇㗎啦，唔使諗，感冒都有類固醇㗎啦。 係啊，好誇張啊！咁但係你見到侵侵係好嘢喎，又因為好得快喎。咁你見到佢今日出院係嘛？琴日出院，仲要專登搭直升機出嚟咧，就去做 show 咁做啊，大佬啊！ 係啊，佢直情係當 campaign 話俾人聽，武漢肺炎唔使驚。 嗱，你見到我都唔知啊，侵侵佢係咪自己有預謀啊？嗱，你頭嗰兩日啦， 食咗解藥先啦。 有冇解藥食㗎？你哋你個真係喂 嗱，你問我如果侵侵試完藥好翻，跟住美國喺十月推出疫苗，喂大佬冇得輸啦！ 呢個真係好驚奇喎，呢個係 真係冇得輸嘅喎，我覺得。 而事實上咧，嗱呢一招咁嘅所謂十月驚奇咧，嗱亦都係即係點講啊？喂，起碼相對於以前嘅總統大選嚟講啦，亦都係冇乜受害者嘅喎。嗱，以前你所謂十月驚奇啦。就爆對方大 佢俾咩噶？佢俾紐約時報爆佢逃税噶， 係啊， 逃税十年噶。 咁你都冇意思啦。其實佢唔係第一日逃税啦，佢甚至乎同你講啦，喂，我逃税因為我叻我醒啫，係嘛？你唔抵得啊咁樣樣。咁但係佢只要佢啲支持者受咪得咯。而佢上次亦都免疫咗啦，上四年前已經你用同一招再鬧佢逃税，咁咪冇意思啊。最大鑊就係話，如果侵侵。喂，佢真係倒落嚟嘅話，喂，你幾俾彭斯頂上，咁你就撲街啦。因為呢個人係，喂，道德上係完人嚟嘅，呢個人係。 彭斯仲強硬啊！ 係啊， 你睇過佢黑森 Institute 演講鬧共產黨，話大佬。 咪係咯， 真係你諗下，佢仲勁過 Donald Trump 好多啊！根本。 Donald Trump 係有數講嘅人嚟嘅， 生意佬 deal maker 啊嘛。 係啊， 彭斯加馮佩奧。真係大家揸住大陸股票要好揼啊！真係 佢真係嗰啲所謂黑社會大佬咧。嗱，我唔想開拖噶，但係我後面嗰班唔頂唔順啊嘛。 呢啲美國亦都係咩咧？大家中共到而家都不能夠認識美國政治。美國係一個多元政治，我哋叫做即係 pluralism 就係咁嘅意思。個總統唔係大 Q 曬，唔可以習近平咁嘅。 但係佢唔係佢哋唔係咁諗嘢嘅。 佢同時佢後邊有共和黨嘅一班。即係核心的主流派，亦都有很多嘅共和黨的智庫喺度幫佢出謀獻策，亦都有白宮裏邊嘅當權派喺度，係咪？佢基本上佢係要平衡緊幾種嘅利益喺度，所以 Donald Trump 其實好簡單啫嘛。當初大陸佬點樣捧佢咧？其實嗰個都係假嘅。你話真正嘅 Donald Trump 係點咧？其實，佢係一個咧見風使盡利嘅人，生意佬一定係咁嘅。其實 係啊。 係嘛？所以我話我好贊成當日呢個 Thomas Friedman 喺 紐約時報嗰個專欄裏邊所講嘅 Donald Trump 係中國 deserve 嘅美國總統嚟嘅，你明唔明佢意思啊？即係話美國人咧，其實係 deserve 一個好啲嘅人， 係， 但係中國係 deserve Donald Trump 呢種人嘅， 即係要有一個咁樣嘅 Donald Trump， 要有一個撲街先至可以制裁到呢個流民惡棍啊嘛。喂，你好簡單啫嘛，佢一邊搭住你膊頭，喂，哇靚仔啊你今日，係嘛？佢話你邊度剪個髮型？ 唔係咁咪係咯， 你見到劍咁嘅樣喎，咁樣 侵侵佢嗰陣時，咪就係其實係搭曬膊頭，就喺度當面讚阿侵。 我係個朋友嚟噶， 係 啊。 唔係啊，你係皇帝嚟噶嘛？係啊，係嘛？佢嗰陣時咁講，佢嗰陣時阿習近平點樣咩反應啊？佢仲喺度笑啊，沾沾自喜啊！喂，嗰嘢先至低能啊嘛！ 我話你係撲寶劍，你都笑噶。 咁我未至於喺度咁樣啊， 冷笑。 即系我未至于即刻喺度照镜啊嘛，大佬啊， 喺度回味一下先。 喂，但系你习近平就系咁一嗰类咁嘅人嚟噶嘛，系嘛？佢真系开心喎，佢真系笑出样喎，即系人哋赞佢皇帝而唔正子啊！你见佢平时开会咧，佢真系坐龙椅嗰嘢先好笑啊嘛， 冇计噶啦，俾你听啊！即系点讲咧？呢种咁嘅共产党嘅寡头政治里边咧。一個人大權獨攬的後果就是什麼呢？他偏聽偏信就死了，其實如果他聽了那班賊仔說， 是啊， 你是這個皇帝人才來的，沒你不行的，中國偉大民族復興靠你的，那就死了，我覺得。但Donald Trump很簡單，我的目的是什麼先？我要為了競選，美國再偉大是什麼呢？其實是要將job回來，同埋係要俾人睇到我係 tough guy。 係 美國選總統中意係中意選硬漢嘅。 係啊，尤其係佢自己嗰啲擁趸。 係啦 ，tough guy 係咩咧？就係要揼人嘅。係 啊， 所以你見到佢出嚟，佢而家我就係話，如果佢捱過咗武漢肺炎呢一關出翻嚟嘅話咧， 唔係前提佢仲唔好翻飯，大佬 就係佢 score 噶啦。但係佢好似出院都係穩穩地 嘅 喎。 穩穩地嘅其實，因為其實而家佢啲醫生都話啦，你起碼你要唞一個禮拜先啦，大佬啊，你四日就出翻嚟。 咁唔會嘅，打多兩針類固醇就撐行啲咯，我覺得。 類固醇咧係壓抑自己嘅免疫系統啫，就唔係壓抑病毒嘅。其實，咁如果你話壓抑病毒嘅，就應該係水得西位嗰啲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希望佢冇事啦，係咪先？咁如果有事嘅話，其實對習近平嚟講，對拜登嚟講都唔係好事。坦白講都 嗱，習近平就睇到啊，中共官方咧對於呢個 Donald Trump 染武漢肺炎咧就好低調嘅， 好低調。 係啊， 靜觀其變。 報添點解咧？就係因為如果佢官方越高調咧，就驚美國佬發起癲上嚟咧，就嗰個反撲得越犀利喺競選裏邊，即係更去得盡啲啊 ，Donald Trump。所以呢就但是又忍不住，所以你覺得他挺好笑的，真的。那些司馬南啊、華春瑩那些又忍不住，走去借這件事，走去單單打打，走去抽水，走去這個串人。所以實際上他們是覺得心涼的，我覺得。那些小學生才是最真誠的。 是啊。 是不是那些就是在洗腦教育下面的未來的國家主人翁了。 嗯。 就是一些盲目、愚昧、無知的一些憤青。就是這個中國大陸的下一代， 所以其實不是不可以講政治，可以講政治。 他講他那套嘛， 就是講他那套咯，係嘛？如果 喂你宣道會教就是話，哦 ，Donald Trump 抵你死，冇問題 的。係啊，得㗎。如果 黃絲走去投訴，不會調查佢。係 啊，唔會調查㗎。 喂，呢、 OK 這 個佢會調翻轉講嘅喎，佢話學校係應該討論言論自由嘅 喎。咪係咯，到嗰陣時咪講咯。 係啊，嗰陣時佢又抬翻嗰套嘢出嚟講嘅咯喎。 係啊，你如果你的 跟住抬翻校本管理出嚟講嘅喎，不應該介入嘅喎，教育局。 即係呢啲咪就係輸打贏要咯，係嘛？佢中意嘅，佢就喺度話啦。啊，即係點解？哇，點解？嗱，佢個問題應該咁 set 嘅。點解美國咁不負責任，要向全球輸出武漢肺炎？應該咁樣問，係嘛？咁咪冇事咯。 係，同埋呢個武漢肺炎，美國輸出武漢肺炎，美國總統自己感染翻，你對呢件事有咩感想？ 係啊， 咁咪出現咗大陸小學生嗰種講法咯。 咪就係咯， 咪就抵你死咯，係嘛？因為武漢肺炎係你搞出嚟，佢第一個認識武漢肺炎就係美國佬喺軍人運動會裏邊喺武漢播毒噶嘛，其實係。係 啊， 呢個咪大陸小學生嘅水平。如果你嗰啲藍絲老豆老母嗱，好多專業人士，大家唔好以為係黃絲啊，喺香港。那些乜絲乜絲大部分是藍絲嚟㗎，其實係。 嗯。 恭喜你啊！真係你哋啲仔女喺香港接受呢啲教育嘅話，真係又冇能力移民，又唔想移民嗰啲，繼續喺香港揾水嗰啲，將來你哋嘅仔女咪就係啲咁嘅愚昧嘅憤青咯。 喂，大佬已經大家寫在牆上㗎啦，已經係係咪？仲好似你哋咁喺英治時代係咪？讀完之後考入去港大做個專業人士，出嚟賺到盆滿缽滿啊！ 嗯， 真係乜都冇得食啊！我話俾你聽啊！休息一陣先，翻嚟要講下講翻琴日頭先唔記得講攬炒包個單。 係啊， 呢個四大主軸。 係四大主軸啊！ 各位網友，秋高氣爽，正好咧就係食啲辣辣地嘅菜式咧，暖下個胃喎。人超出品的大厨系列秘制麻辣鸡煲，采用四川的紫天椒熏香扑鼻，配合我们的秘制酱汁，吃个越吃越想吃，还可以自己加些菜啦、豆腐啦和粉丝，更加惹味。每盒800克，原价88，现售69。人超当然还有很多冻肉优惠给你做爱心送菜啦，特别是这个韩国的砖梅头扒 400g 原价88，现售68。如果不吃得辣的网友可以买我们善宝系列的日式叉烧，每条叉烧仿效日本制造，肉质鲜味细嫩，配合拉面，自己好像去了日本那样的 feel 添。每包300克，二人份量，原价36元，现售32元。还有我们的善宝台式香菇卤肉醋，用韩猪做的，肉汁浓郁，吃过韩猪的人都不用介绍了，平时很多网友都买过的了，现在优惠价更加要买，不要走鸡啊，原价38，现售30元。其他冻肉的产品请留意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的网页。现在买满300元还送 Misu 100% 纯天然果汁，500元送这个 Kawaii Cartoon 红酒或者白酒一支，多买多送，送完即止。